新传媒属下电台《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》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李龙总理透露，将在六月初进行内阁改组。李总理是在亚细安美国特别峰会结束之后，接受随行媒体访问，被问到几时会改组内阁的时候，话已经起到着手处理内阁调整的事宜。本地的骨痛热症病例不断激增，今年到目前为止的累计病例已经达到8000多起，超越去年全年5258起的病例总数。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政务部长陈国明指出，目前骨痛热症病例没有对我国的医疗系统造成显著的负担，但是病例不断上升，他呼吁国人提高警惕，积极灭蚊，尤其是下个月将会进入骨痛热症的高发期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跌到4000起以下，报3383起，昨日没有新增加的死亡病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降到 1.42。 第二轮社区发展理事会伦理购物券推出三日以来，已经有超过55万户本地的家庭去领取。防止网络诈骗跨部门委员会推出电子商业平台交易安全评级，为主要电商平台的防诈骗措施进行评分，以减少电子交易相关的诈骗案件。今日是卫生节，不少寺庙纷纷在这个周末举办活动。光明山普国禅寺今年复办三普一拜活动，并且开放给6500个人参加，反应热烈。由于这次只是开放网路取票，光明山估计参与人群以年轻的群众居多，不善于使用网络的年长人士亦都获准在不需要拿票的情况之下，直接前来寺院参与三步一拜。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泳队出战的第一日拿得4金和2银，总共6面奖牌。我国泳手原本亦都在男子4×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拿到冠军，但是因为犯规，结果比赛成绩被判无效。田径赛事昨日开始，我国短跑女将山帝时隔7年之后，再次在女子200米短跑项目中拿到冠军，并且刷新我国的全国纪录。另外，武术队在全捷报昨日勇夺2面金牌和1面银牌。武术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拿了2金、2银和1铜，创下起历届冬运会当中的最佳客场表现。新闻报告完了。